第25集，手机。下午，安宁从图书馆出来，下楼时忽然被人从背后猛撞了一下，手里的手机啪嗒一声脱手摔下了楼梯。撞他的人从他身边经过，安宁下意识地转头，冷不丁见到了那个只曾在监控录像上看过的人，皮肤黝黑，略矮的身高。对方有那么一秒停下来，盯了他一眼，又掉头走掉。一直到对方的身影消失在楼梯下方，安宁这才回过了神，感觉后背泛起一阵凉意。这股短暂的凉意在他捡起摔在楼梯下的手机时就散去了。他不去想刚刚那一撞是意外还是蓄意，假设是蓄意，对方也得逞了。他的手机在经历过听不见声音，花了不少钱维修后，如今屏幕又彻底的碎了。这部手机用了4年多了，买的时候就已经是比较早的型号，如今已经卡顿的不行。安宁抱着侥幸心理试了试触屏，没有意外的毫无反应。他只好趁天还没黑，拿去校外找个地方去修。与其去细想对方撞他的意图，他现在想的更多的是祈祷手机屏幕能修好。刚出校门，他就看见那辆惹眼的海洋蓝保时捷超跑，准确的说呢，是听见的，那引擎声太特别了，像有只老虎在后面吼。他闻声回头，蓝色跑车在经过他时也慢了下来，在路边降下车窗，钱飞坐在酒红色的驾驶座。 安宁，你去哪儿啊？ 啊，你好，手机摔坏了，准备去修。 去哪儿修啊？ 前面商业区。 那上来吧，我顺路载你过去。 安宁实在找不出拒绝的借口，便上了车。第一次坐这种跑车还有点不习惯，车内的中控台仪表盘看着太高级了，像科幻片似的，视野也和坐出租车不一样，感觉有点…… 这车底盘矮，你坐着有些不习惯吧？ 啊，我还是头一次坐这种车。 第一次都不习惯的，系好安全带。 也许是底盘矮的缘故，安宁只觉得汽车行进得非常平稳，像在平流层飞一样。不过其实他也不知道在平流层飞行是什么感觉，长这么大他还没坐过飞机。上了这辆车，他就惦记起校园论坛上的八卦，眼角余光老是往钱飞的方向跑。钱飞像是感应到了他的视线，也转头回之一笑。那大方坦荡的一笑令安宁生出了一丝歉意。给袁小叶补课的这一个多月来，钱飞一直都很照顾他，虽然是有钱人，但是没有一丁点的颐指气使和高高在上，有时补课结束后还会和他闲聊几句，问问他学业和生活上的事儿。和钱飞说话时感觉就像在和姐姐说话，虽然他也没有姐姐，只有一个和他完全不亲的弟弟。他很想提醒钱飞不要开这么招摇的车来学校，但又不知道如何开口，在心里酝酿来酝酿去，保时捷已经抵达了热闹的商圈。 哎，你手机什么牌子的？我看看最近的门店在哪。 不用了不用了，前面有个维修小店，我都是去那儿修的。 哦，那你给我指路。 很快，路边一个蓝色的专业手机维修的招牌映入眼帘。这里离 CBD 还有一段路程，路边都是一排排的小门面，人行道两边也停满了车。保时捷911忽然出现在这些车辆中，宛如秦威航走进菜市场那么扎眼。安宁下车时听见钱飞的手机响了，他前脚下了车，钱飞后脚也跟着下了车，就站在店外和人通电话。安宁不想偷听，但钱飞这个人也太不设防了，他快走了两步还是听见了对话内容。 我去你们学校问了，就是手续有些复杂，不用谢我，我也不是只为你，也是为了袁小叶他爸的遗愿。 安宁闷头钻进店铺，修手机的小哥见他是坐保时捷来的，也是好一阵张望，又见他拿了一部型号那么老的手机出来让修，更是不住的上下打量他。安宁硬着头皮问能修不，对方翻来覆去的检查了一番。 哎，我都靠你这手机累了多少手了，也给你个实话，手机屏是可以换， 但你这手机太老旧了，修它花的钱都可以换个新的了。 啊，那换屏幕多少钱？ 你这摔得太严重了，内外屏都得换。最少得200。 啊，好吧，修。 修好了吗？ 啊，我等他给我换屏得有一阵了。钱飞姐，你不用陪我，谢谢你送我过来。 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 钱飞姐。 嗯，怎么不当着袁小叶的面就不用叫我阿姨了？ 钱飞姐，我在校园论坛上看到你的车了。 看到我的车了？什么意思啊？ 你这车太显眼了。 啊，谢谢你啊，小宁。 海洋蓝的保时捷开走了，安宁转身回了手机维修店，心头那股劲儿终于松了下来。这天上完一天的课，晚饭前安宁忽然收到钱飞的微信，问他有没有时间来蓝田郡吃个饭，有点事儿想和他说。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，但蓝田郡反正离得不远，就五站路。下午的课结束后，他直接就过去了，以为是有什么正经事儿，没想到真的只是吃饭。安宁看到桌上张罗的一桌菜，全是西餐、牛排、龙虾、意面、沙拉，要是有红酒那就齐活了。他觉得这也太隆重了，别墅里里外外也没看见其他人，为什么偏偏只叫了他呀？ 坐。 小青蛙，坐呀。 安宁，知道为什么请你吃饭吗？ 不知道。 跟我有关的，猜猜。 哦，你生日啊？ 我生日怎么可能只是这样的排场？ 他们期中考试的成绩出来了，这次进步特别大，班主任还点名表扬他了。这都是你的功劳，所以请你吃饭啊。 哎，都是我应该做的，这样太客气了。 哎呀，吃你的吧，小青蛙，这算什么客气，又不是请你吃鹅肝。 他每次瞄安宁都觉得好笑，总觉得这小哥像是一只热锅上烤的小青蛙，准备随时蹦起来逃掉。这一桌西式菜肴当然是袁小叶要求的，安宁还是头一次吃牛排，刀叉试得不那么利落，一路都被袁小叶嘲笑，他也习惯了。袁小叶虽然笑话他，但也会教他，除了嘴上有点傲娇，本质挺好一孩子，再加上袁小叶还进步了，他现在瞧着袁小叶都瞧出了点慈爱的感觉来。那天走的时候，钱飞喊住他，上前给了他一个手机盒。安宁很不解， 我看你的手机太旧了，这个你收着吧。 不行，太贵重了，这个我不能收。 不贵重，这个是袁小叶的手机，他期中考试进步了，硬管我要了个新的，这个才用了不到一年，扔了浪费了。我觉得比你去买个新的好啊，你别嫌弃啊，小宁。 拿着吧，小青蛙哥哥，我有这个啦。 啊，谢谢。 换做以前，他也许不敢收，不会收，因为过于贵重，也因为自尊心作祟。可是，在钱飞和袁小叶这里，他那无处不在的自尊心好像暂时沉睡了。钱飞的细心周到，袁小叶的毒舌，都让他感到舒适。虽然生活上总是捉襟见肘，倒霉的事儿也时常有发生，可是他真的遇到了好多好人，一直都是。回去的地铁上，他打开手机盒，这是一部 iPhone XS， 还配了一个钢铁侠的手机壳，是袁小叶的风格，说是用了不到一年，但手机看着就像新的。他盯着手机傻看了一会儿，才发现这部手机好像跟秦威航用的是同一款，不过 iPhone 手机在他眼里都长一个样，他也不太确定。好奇怪啊，干嘛这么好奇是不是和秦威航同款呢？他摇了摇头，盖上了手机盒，这想法真无聊啊。